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副苦薯片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狼调，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菜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天津马氏相声世家两代相声名家们的相声作品。在节目的开始啊，我们还是首先请上马三立马老，今天呢他将和王凤山先生合作，为我们带来一段传统相声腿子活里的经典名段黄鹤楼。 想起啊这么两句话来。 什么呀？ 我想起这么两句话，谁告诉我的，谁跟我说的我忘了，想不起来了 啊。 有这么两句话。 什么呀？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哦， 谁告诉我的这句话 啊？ 我忘了，想不起来是谁说的。 哦， 我这么一想太对了。 怎么？ 可不是吗？生疏熟悉听着有意思，听不腻的曲艺。 哦， 啊，听书啊总得听生的，这部书这套书根本没听过啊，这几个扣子末了结尾怎么回事不知道，越听越爱听越上瘾，够的时候准听。生疏熟悉，这戏越熟了和词儿你都会了爱听。时空斩二进宫你词儿都会了，哎，你还得买票你还得听，他是唱着台下坐着还听，还听着还唱。小声唱嘴动会，因为什么他会，他听着有意思，生疏熟悉。 哦， 听不腻的曲艺他为什么，他是单独的形式，他就跟那房子似的，一单元一单元的，他不一码事。戏剧它是个综合艺术嘛， 哎， 演戏灯光布景道具服装音乐效果配音等等吧，很多的艺术家综合起来才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戏，它是综合艺术啊。平常有这么句话吗？一人唱不了一出戏吗？ 对， 不错，也有一人一出戏，是黄金是一人吧，但是它不是一个人唱的，那些个音乐场面配音服装道具大衣箱箱官伺候着给他办戏也得很多人，他并不是他一个人。 对对， 曲艺就不是这样了，曲艺啊它是单独的，哪个节目跟哪个，石调大鼓单弦坠子相声，谁跟谁都没关系，他唱完了就是他，他不是一个综合的，唱腔不一样动作也不一样。不错，唱大鼓嘛他也有动作也有比划刀枪剑啊，他跟戏剧不一样。 对， 那戏剧拉着腔或者他是这个叫板，要唱的总得叫板， 哎， 你曲艺哪儿叫板，打起鼓套就唱嘛，他不能叫板。戏剧呢它叫板，也相许拉个签儿道具白，或者是来个手势啊，可以哎来个 这么一来，这叫什么懂吗？云手。 这也懂 啊？ 跟谁学这个？ 这个 这解 释谁都知道。 哦，这个拉云手。 对。 哦， 要这样呢，这叫这样。一上场 透袖。对。 哎 哎、 要这样呢，端带。 对， 呵，哎、这个呢，正欢。 这样呢， 这样胡子捋然。 行啊， 是 这你也懂 了。这叫什么？纷然。要这样呢，撕扎或大花脸。 哦， 对不对？这样呢，不知道。这胡子痒痒，瞪的，对外头瞪的。戏台上瞪胡子，这说你对戏剧有研究啊？ 嗨， 哎，你很感兴趣啊？ 我也爱听，也爱。 你会唱？ 唱来着。 哎，你要在戏剧，你找我去、哎、 啊！ 你有时间找我去， 找哪个？ 我给你说说戏，我教你点。 真的， 你真爱唱个戏吗？ 是爱唱。 你唱，你在哪儿唱过戏？ 哎，我还现在是 什么班的？ 你看，我没有班。 哪儿的？ 我就是学过这么几出戏，跟他们一块彩排唱过。 也唱过吗？ 哎，正式科班我没学过。 你不是科班的？ 不是，不是， 不是内行。 嗯，不， 外教的。 对对， 那很好了。哦，你找我， 哎哎 啊， 找你 啊！戏剧这个演员都挺熟的吗？ 啊，那有名的演员认识很少。 我给你介绍介绍。 哎哎， 我给你介绍，你认识我就行了。 哦， 你认识我，你小点吧，行吗？ 好好， 哎，你找我， 哎哎， 我给你说说戏， 哎哎 啊， 好， 我给你练练功， 哎， 好，练练功怎么样？ 好， 来，先行， 哎，干嘛？ 先握腿 啊， 先握腿，得搬到这儿来。 哎，搬，你别搬。 握腿 不成， 您那不成， 年轻的小戏，您给他握握腿，微微腰，我这么大岁数，您给我微腿，一下微折了怎么办来了？ 你不得练功吗？你小戏的， 我小戏啊，小点文戏，唱功、 啊，唱功戏成。 哎，我不微腿。 哎，你小 啊， 小老生，青衣、 啊、哦， 小生老旦，你小，我教你， 花、 啊、 生旦净末丑，您全想。 呵，生旦净末丑，唱打坐念翻。全活 哟，全活这 啊，全有 是啊 啊， 您全场 我喝、你看现在不是净找我小，找我小的太多了， 是啊 啊 哦， 我全行， 嗯， 大衣箱这咱都懂 啊， 哪件衣服是什么什么演员穿什么，咱给人办个戏，贴个片，画个脸儿， 哦， 七宝箱、帽箱，这水罐的活我都懂。 嚯， 水锅呢？那活咱都能干。 这么一说，您是科班出身。 我不科班 啊， 我不科班， 不是科班， 外就票友。 票友。 现在说业余， 哦， 老票友 啊， 打那个年头净走票。 哦， 走票，你认识我吗？ 不认识。 呵，你算什么？ 啊， 我这个唱戏走票这多少年了？北京你打没打票？ 打的。 我 啊， 外号。 你有外号？ 脚滚 脚。嚼棍， 哎，到北京警察大家说嚼棍 怎么唱？ 就是那个扑克牌里头不有一个大鬼大王 啊？ 从前那张牌叫什么？叫嚼棍。 嚼 这张牌当什么都行， 哦， 搁哪儿都能用。 对， 为什么叫嚼棍呢？ 啊， 那时候票友唱戏，只后台有我，什么戏都开得开。 嘿， 短老生我来， 啊、 缺花脸我来， 啊、 短个老旦我来，哎。 您全场 没？你瞧，要怎么叫嚼棍呢？ 哦， 北京有朱少峰认识吗？ 认识。 朱少峰 唱花脸的。 哎，家里在这个开这个珠宝玉器行的。 对， 他趁钱那个 有名的票友， 我们一块唱。 是啊， 你算什么？你这谁还不知道吗？朱少峰的花脸怎么样？ 好， 给我配戏，我们在一块唱。杨有堂认识吗？杨有堂 认识。 哎，申子明知道吗？ 啊，知道。 我们一块唱。 哦， 唱老旦李云普 啊， 李云普知道吗？ 知道， 我们都一块唱。 嘿， 你问这多少年了？ 哎， 我这唱，现在不戏校找我吗？戏校请我当老师，哎，咱不干这个，约我，主任啊，约我去艺术顾问。 嗯， 这不戏校找我吗？当艺术顾问，给他们排排那个老戏，那个传统戏，咱们会的多点儿。 哎， 他们有些青年不没见过，咱给他说说。 嗯， 说今儿早晨来车接我吗？ 哦， 这不等到现在车也没来。 对， 车也没来。 哎哎，

你是这么想？想错了，错了你。我这就听你派，你说来哪个桌，你点。 你行。 哎， 好好好。 我这， 那你来个诸葛亮。 诸葛亮完了。 哎，诸葛亮， 我行啊。 哎哎， 姓朱名，姓朱名哥，名哥字子亮。哎，孔明，孔明诸葛亮。 姓朱。 啊，你这甭管了，到场上你知道了。哎、姓朱哥明亮。 好嘛。 姓朱哥。孔明嘛，孔明诸葛亮嘛， 哎，对，好， 孔明嘛，这是， 哎哎， 孔明嘛， 哎，我再来个张飞， 啊， 我来个张飞， 你不是刘备吗？你张飞了， 先唱刘备，后赶张飞， 你人能去俩圈 啊？ 你人能去俩？ 你也得去俩。 我什么？ 你再赶个鲁肃， 鲁肃 啊， 鲁子敬 啊， 鲁大夫， 对， 鲁子敬在周中啊，那个 啊，对， 我来吧，我来， 哎哎。 我先来鲁肃 啊， 我先来鲁肃，后来诸葛亮，借风那点我来，借风那点你甭管，那我那个、 啊、 谢天师啊，玄妙法啊， 别唱， 我来这个借风， 你哪儿来的借风这里头？ 我先来鲁肃，后来鲁肃， 你先来鲁肃，你干脆你别来鲁肃了，你就来诸葛亮得了。 我光去诸葛亮， 哎， 你要行，我光去诸葛亮， 光去诸葛亮， 那成了，成就这么办了。 好， 嗯， 咱把桌子往后搭的， 搭桌子干嘛？ 搭桌子， 搭桌子干什么？ 分出前后台来呀、啊。 哦，分前后台， 哎， 前台， 这是前台，这是后台， 哦， 上场门，下场门，您、看怎么样？ 好好好 啊， 我去诸葛亮， 哎， 好，这诸葛亮我得扮戏啊， 当然， 我得诸葛亮得有带上八卦金， 哎， 八卦金懂吗？ 家门不幸啊，谁过去了？ 嗯，诸葛亮的帽帽 啊， 帽帽， 这诸葛亮的帽帽、 哎、 我上场您再打家伙、 嗯、 您上场我给打家伙， 哪有家伙，哪有家伙， 没有家伙， 什么家伙？ 锣鼓用嘴学， 锣鼓经啊， 哎，锣鼓经行吗？ 太成了， 行啊， 好嘞， 啊，那您听我叫吧， 好嘞， 哎， 打家伙， 嗯，嘿， 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 跳鸭子舞来了，这 这么打不火巴点吗？ 火巴点是火巴， 怎么打呀？ 大戏加鸭子舞， 你说呢？ 刘备上场，老 刘备打什么？ 打小锣。 什么小锣？ 大白白 啊，这咱们这咱就来， 嗯，白白白白大大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 白白白白白白白白 白白白白白我你逮得起没完了， 你要干嘛呢？ 啊，这跳家伙呢，我到台口这一透秀您就别打了， 这样是干嘛？ 这是透秀啊， 完了就 啊， 我以为快点呢、 快点 我怎么打得快点呢？ 来嗯，对，哎出去 啊！ 出去， 出去 啊！ 我干嘛去？ 送花圈的来了。咱俩一块儿上场， 这个场上 哦，我这一块儿上了 啊！ 你那过刘备的过场，过场点了啊！ 我哪来的过？怎么没过场？这没过场。 哎， 斗气来了，这怎么查的？ 不是你这动作自然点成不成？ 这还要多自然呢？ 啊，这好嘛，还自然，气都出来了。

山人八卦秀内藏， 山人八卦秀内藏， 哎， 够折， 够折， 那怎么不够折？嗯， 二句这啥？ 啊，二句， 山人八卦秀内藏， 哎， 三句我改新词儿 啊， 听我这三句啊， 哎哎哎哎哎，别改词儿啊， 别改，原有那词儿不像话， 谁说的？怎么不像话呢？ 不像话那个 啊， 嗯， 讲谁且做中军帐， 讲谁且做什么帐？ 中军帐， 这第四句， 哎， 三句， 四句呢？ 四 啊，一句都不会的。 得了，你都说出来了，你说出来，四句什么？ 后面又来一 句，这就行了，行了， 好了，亲， 春风上马呀，心啊心不爽啊，心啊心不爽啊，有善人呐、啊，八卦秀内藏。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江山且做中军保障啊。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等候涿州一得掌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什么地方拽子也上去了，什么腔调？这是 腔调不对 啊！啊， 你说你到什么调？ 啊，谁让你唱拽子了？ 什么调啊？ 二黄调啊！ 主公上马心，谁用到什么调？ 连调都不会了。 什么调啊？ 主公上马心不爽， 唱 你唱。 主公上马 没打家伙的，我打，怎么这么乱呢？你 打呀？ 哎，唱了起来的。 主公上马， 那唱 点出外，唱点出外， 点出外唱。 哎，你冲我唱干什么？ 唱了起来，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秀内藏，江山且做中军帐，看了起来得看了起来 你的帐。报名 啊， 报名学徒马三立， 啊、报马三立干嘛？报你的那个， 报你的， 报你的， 报我的也不行啊！ 这是诸葛亮的， 学徒诸葛亮， 啊、行， 上台鞠躬。 哎，诸葛亮也上台鞠躬了。 怎么报啊？什么诸葛亮？怎么报？ 一句都不会我。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得章。 这两句啊，早吧就会， 早会为什么不说呢？ 会不知道这两句什么时候说？ 哎，就这时候说，就这重点说啊！ 哎， 好嘞。 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得章。 走啊！哎 怎么着？ 怎么着？ 这什么？ 什么事？ 哎，啊， 张飞来了！ 张飞来了！ 啊， 我怎么办？ 你， 我躲着，我给不见面。 什么给他不见面？ 你别动！你这喊的什么？ 啊，走啊！ 我这怎么 了？你别动！打家伙，我上场。 哦，我打家伙，张飞上场。 哎， 哦， 来， 三人诸葛亮，真后你的张， 走啊！ 哎哎哎，大大大， 哎， 好，张飞的妹妹上来了。 我说你怎么查？ 你不要打家伙吗？ 大花脸上场打小娃， 打什么家伙？ 哎，打快家伙。 什么叫快家伙？ 将将将 将将将将。 山人诸葛亮，跟后你的张， 走啊！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将将将将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我应当打多少下 啊？打多少下这不吝下， 怎么打法？ 哎，我这一喊走啊， 走啊， 四喜头上场， 我这呢， 枪枪蹦登仓， 枪枪蹦登仓， 哎， 还怎么着？ 改紧急风， 紧急风是什么？你说， 枪枪枪枪枪枪 枪， 到台口有个蹦登仓， 到这蹦登仓， 哎， 蹦登仓完了， 有个挖呀， 挖呀呀呀呀， 哎， 挖呀完了， 改扭丝， 扭丝怎么着？ 哎，扛上去了， 扛扛上去了，完了， 哎，我好唱啊， 我就唱了， 哎，啊。你一唱啊， 你就唱了， 哎， 我就唱。 山人诸葛亮，等候你的仗， 走啊！ 枪枪这么扛起枪，不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蹦蹦唱，哇啦啦啦啦啦啦啦！我哇， 齐吧齐吧呀， 我哇， 你们上面这点没说明白，快挖 挖呀挖呀， 我也挖不出来了。 螳螂起来，螳螂起来，唱。 记住了，嗨，诸葛亮，你比我大哥去过江，怒气不息。把我张床， 扛得扛得扛得扛， 呀呀得，又咬啊， 还咬人呢！ 快快还我大熊王！ 可恼啊， 可恼！ 要死啊，是怎么着？ 还要死啊？ 说话啊！ 宋主公， 哎，宋主公啊！ 这